点之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节后难免沦为朋友。 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，越等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，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哄一个叉，哈哈。于是爱恨交错，人消瘦，是怕这些苦没来由，于是悲欢起落，人寂寞，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。 叮当咚咚咚当当，葫芦娃。